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是24节气的农历大雪节气，有没有感到天气格外的寒冷呢？冬天的来到，你有没有考虑过去郊外的滑雪场呢？冬奥越来越近了，今天呢，我们就首先说说冰雪这个话题，然后将视线转向刚刚开通的中老铁路。这条铁路的开通对于中国、老挝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而西方媒体又是如何看待和报道中老铁路开通的呢？为什么说这条铁路使得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呢？在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然后我们还要关注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正式辞任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主题是什么？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冬奥的相关消息。那么今天呢是农历的大雪节气，俗话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从12月份开始呢，北京一些滑雪场陆续开始了今冬的滑雪活动。从北京开始申办冬奥、筹办冬奥以来呢，无论是冬泳、滑冰、滑雪、戏雪等等户外运动和我们的冬季生活融合在了一起。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走进北京延庆的一家滑雪场，这里刚刚举行了开板仪式，在上一个周末已有不少滑雪爱好者前往滑行。 在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的延庆区，目前两家大众滑雪场都已经开门，专业滑雪教练正在为初级滑雪爱好者们进行系统培训。 现在滑雪的热度是越来越高了，普及度也越来越广泛，大人会滑了，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滑，这种亲子滑在我们雪场里边特别的常见。是我做教练已经3-4年了，在以前就是一个雪季很有可能会闲下来几天，但是现在我每天都会有课，客源不断。 滑雪人群的增多不仅让雪场自营的酒店生意红火，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的发展。在这处长城脚下改造自农宅的民宿院落群成了滑雪度假目的地。 以前咱们这个那个民宿呀，到冬天就没人了，我们就给员工放假了。现在是滑雪的热度越来越高，我们就跟周边的滑雪场合作。现在我们这个周末节假日入住率能达到了80%，村民晒的这个海棠也好，炒的花生瓜子还有年货，客人也能带走，也能增加村民的这种收入。 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20年，国内持续营业的滑雪场数量从460家增加到715家，雪场架空索道、雪场魔毯、造雪机等相关设备的数量也大幅增加。 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个滑雪运动里面来，特别是滑单板的人群明显的增加。那么，包括雪场的这个单板的装备，包括这个零售店的单板装备都出现了这个非常紧俏的这样的一种局面。以前全北京也就只有几家专门做滑雪培训的这样的机构，但是现在可能有上100家这样的机构在做。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在上一个周末，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中国与老挝之间的中老铁路，全长1038公里，历经3年多的建设之后呢，终于正式开通了。这条铁路将昆明直接和老挝首都万象通过铁路线连接在了一起。过去需要开汽车30多个小时，而如今呢，坐火车只需要10个多小时。中老铁路是泛亚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的重要项目。所谓的陆锁国指的就是老挝呢，因为境内多山，交通设施不便，在中老铁路通车之前，这里几乎没有铁路，仅存的铁路仅有4公里。 在当前的全球疫情形势之下，这条铁路目前是以货运为主，辅以客运。三号正式开通，四号呢，首批货物就抵达了老挝，而现在这条铁路已经正式运行了三天多了，它极大提升了从云南出境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国际物流体系。 ของขวัญที่มี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ให้แก่ประเทศเราให้แก่ยุทธศาสตร ์这是老挝总理通伦对媒体表示，老挝人民终于是梦想成真，告别了没有火车的时代，有了现代化的铁路。过去老挝被称为陆锁国，而现在呢，终于成为了陆联国。这条铁路不光连接了中国和老挝，也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未来泛亚铁路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这条中老铁路建成之前，老挝国内呢只有一条从万象到老挝与泰国边境的全长近 3.5 公里的老旧铁路。铁路通车之后，许多的老挝媒体呢采访了当地朴实的民众，他们说是又兴奋又开心，相信这是老挝快速发展和转变的开始。虽然他们也曾经乘坐过一些国外的铁路，但是在自己国家坐火车的感觉一定是非常的美好。火车开通之后，沿途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美丽的自然景观，而景观有多美，建设过程就会有多艰苦。据中方建设者介绍，他们曾经为一条全程通过只需要6分钟的隧道呢，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从设计到最后施工才算完成。 行驶过这座隧道大概只需要6分钟时间，6分钟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花了5年。这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过欢笑，有过泪水，当然有过绝望，也有过希望。 中老铁路的开通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据美国媒体报道说，老挝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当地人的月均平均收入仅有800多元，它处在中越泰三国之间，人口约700万。中老铁路是用钢筋混凝土的丝带将老挝北部边境和中国云南省相连，这会给这个东南亚最贫穷的国家带来新的游客和新一波的贸易。据环球时报报道，面对着中老铁路的开通，很多西方媒体呢，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条铁路将会促进老挝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他们又再次谈起了所谓债务陷阱的老调。以德国之声的报道为例，中老铁路为促进区域的互联，振兴老挝经济带来希望，但是也质疑这项工程能否给这个广袤的老挝农村地区带来好处，人们也担忧这会给该国的债务造成过于沉重的负担。对此，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对环球时报的记者表示，西方媒体一再强调的所谓债务陷阱是个伪命题，也就是西方的政治话语陷阱。中国帮助老挝等发展中国家建设铁路等基础设施，带动的不光是铁路和基建本身，随着铁路开通，物流成本降低，它能够激发市场的活力，带来投资和产业，整个经济效益会不断地释放出来。中国与许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已经结出了硕果，直到现在西方一些国家喊叫的基建设施仍停在嘴巴上，这引发了他们的酸葡萄心理。实际上，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经济的发展，债务负担会逐渐降下来，而如果没有发展，那么就永远没有希望。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随着中老铁路的开通，老挝迎来高速的变革，中老铁路为这个急于摆脱贫困的内陆国家敞开大门。据世界银行预测，尽管受疫情冲击，中老铁路的开通将使老挝2022年经济增长反弹到4.5%。中老铁路将可以使老挝的总收入提升21%，到2030年，每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物资可以达到390万吨，老挝旅游业未来也会获益匪浅，预计每年会有400万的老挝人和周边国家1000万游客使用中老铁路，这为老挝和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机遇。好，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中老铁路连通之后会对老挝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那么老挝周边国家又是如何看待中老铁路的开通呢？像泰国的曼谷邮报报道说，泰国期待加入中老铁路，他们正在建议政府应该加快修建铁路与中老铁路相连通。泰国总理巴育在12月3号就表示，中老铁路的开通有助于推动泰国的边境贸易和跨境贸易，有力地提升本地区的经贸合作水平， 要加快建设泰中铁路和中老铁路的连接段。在2020年10月，中泰两国的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在泰国签约，计划将泰国铁路延伸至泰老边境，和中老铁路相接轨，使之成为连通中国与东南亚的主干线。未来中老铁路还会北接中国，南至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成为中南半岛南北大动脉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如果您手边有世界地图的话，您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中老铁路呢，由北向南，宛如一把插入中南半岛的钥匙。这把钥匙不仅可以打开老挝这个陆锁国的困境，还可以在这里打开一条辐射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并通向繁荣富足的道路。它不仅可以给中老两国人民带来发展红利，还可以强化东盟区域内的互联互通。就像是中国驻老挝大使江在东对媒体所表示的，这条铁路将会成为这个区域互联互通的加速器和经济合作的新引擎，为地区国家铺就一个发展坦途。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德国。德国当选总理舒尔茨预计呢，会在12月8日宣誓就职德国新一届的总理。这意味着已经担任了一个半月看守内阁总理的默克尔将正式成为前任总理了。在正式告别之际，德国联邦国防军在柏林为总理默克尔举行了一个军乐告别仪式。这是德国联邦国防军为该国的最高元首、首脑以及军事最高级别者举行的传统告别典礼。在这个仪式上，士兵会点燃火炬，列队前进，由军乐队奏乐。而默克尔呢，也按照传统的规矩，选择了3首歌曲，请军乐队演奏。 So jedenfalls habe ich es immer für mich gehalten. In meinem Leben in der DDR und erst recht und umso mehr unter den Bedingungen der Freiheit. Es ist diese Fröhlichkeit im Herzen, die ich uns allen und im übertragenen Sinne unserem Land auch für die Zukunft wünsche. 告别式上，默克尔表示说呢，人们应该怀着愉快的心情开始一天的工作。他认为自己每一天呢，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开始工作的。他也祝愿继任者带领德国在未来道路上一帆风顺，特别是眼下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 Sondern das bedrückt mich, gerade wenn ich bestimmte regionale Situationen sehe. Und deshalb setze ich mich und habe ich mich jetzt ja auch bis zum Schluss dafür eingesetzt, dass wir diese vierte Welle möglichst schnell brechen. 这是梅克尔在最后一次的公开讲话中呼吁民众呢，团结抗击疫情，赶快去接种疫苗吧，因为近期德国疫情持续恶化，政府不断的收紧防疫措施。梅克尔说，在德国的部分地区，疫情可以用猛烈来形容，重症监护病房已经人满为患。目前德国已经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一新毒株传染性可能会更强，因此疫情的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他说，未来几周人们还在观望，但很可能会更加艰难。人们必须团结起来克服困难，而面对着疫情的关键还是安全有效地去打疫苗。他说，无论是第一针还是加强针，每一针都是有用的。近日德国已经不断地加强了防疫措施，例如他们要求呢，已经接种新冠疫苗者以及近期的新冠康复者方可进入非生活必需品商店、餐厅、电影院等场所。这等于就是给疫苗未接种者开了一个禁足令。虽然眼下在入口处检查证明也给购物者带来不小的麻烦，但是多数人对防疫规定仍表示理解。不过也有商家担心防疫新规呢，会影响他们的生意。在德国的本轮疫情当中，未接种疫苗者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导致病例激增的关键因素。目前呢，德国在欧盟国家当中疫苗接种率并不算高，大约是68.9%左右，这还低于政府所设定的75%的最低目标。默克尔的继任者是曾经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他早些时候就表示，他主张强制疫苗的接种计划来遏制疫情蔓延，希望最晚明年3月份就开始实施。 现在德国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日新增感染人数的一个最高纪录。以12月的5号为例呢，当天德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了7万例。这样的话，德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60万人大关，累计死亡已经超过了10万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继续关注奥密克戎毒株这个话题，世界卫生组织将奥密克戎毒株列为了最高级别需要关注的变异株。消息发出之后呢，也令全球多国紧急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例如像日本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几乎呢和世卫组织同步在11月30号就暂停所有国家和地区外来航班入境日本，使得日本成为继以色列、摩洛哥之后因为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实行全面旅行禁令的第三个国家。不过日本这一宣布锁国的防疫令呢，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巨大的反弹。国内舆论批评岸田文雄这一做法过于简单了，许多在外的本国国民要急于返乡过年，航班取消把他们也挡在了国外。因此呢，在24小时之后，首相岸田文雄又再次宣布是正式暂停所有外国人的入境日本的工作，国民可以继续正常入境。世卫组织表示，现在呢已在全球38个国家发现了奥密克戎变种，但是目前还没有掌握有人死于这种新型变种的病例。同时呢，世卫组织警告说，还需要数周的时间方能确定这种变异毒株的传染性，它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以及对它的治疗和疫苗是否有效，都有待于后续的继续观察。世卫组织说，人们应该加强防范，但是急切的封锁是不必要的。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杜佳对此的报道。 第一例已知 B11529 变异病毒确诊感染，来自2021年11月9日在南非采集的一份样本。11月24日，南非首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发现该变异株。这种变异株的病例数量似乎在南非几乎所有省份都在增加。最近几周，新冠感染数量急剧增加。这与检测到的 B11529 变异株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应对小组技术负责人玛利亚·范科尔霍夫在11月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种变异株存在大量突变，其中一些突变需要得到关注。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B11529 as a variant of concern named Omicron. 今天我们宣布将 B11529 指定为一种值得关切的变异株，命名为奥密克戎。初步证据表明，与其他值得关切的变异株相比，这种变异株的再感染风险增加。目前许多研究正在进行中，南非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开展大量工作，以更精准地确定该变种的特征，包括它的传播能力、疾病严重性，以及对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对策是否产生任何影响，例如诊断、治疗或疫苗的作用。 与此同时，除南非邻国博茨瓦纳之外，香港、以色列及欧洲各国也陆续发现了奥密克戎病毒。很多国家为了加强防范措施，严格限制人员流动，采取了极端措施，宣布与南部非洲几个国家实施飞行禁令，切断了与这些国家连通的空中走廊。11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发布了有关新型冠状病毒变种奥密克戎的最新科学研究进展。他指出，根据初步证据，与其他令人担忧的变体相比，奥密克戎再次感染的风险可能会增加。但是广泛使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测试仍然能够检测出奥密克戎感染。目前的疫苗对降低严重疾病和死亡率仍然有效。世界卫生组织同时向民众提出如何减少病毒传播的具体建议，比如避免通风不良或拥挤的空间，佩戴合适的口罩，保持至少一米的物理距离等，并且呼吁人们及时接种疫苗。 But it'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there's a lot that you can do to keep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safe. 您可以做很多事情来保护自己和您所爱的人。我们理解人们对此感到担忧， 好消息是，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有监测系统来快速检测这些变体。科学家们已经在与我们分享信息和研究进展，以便我们采取行动。作为个人，真正重要的是降低您的感染几率。这些行之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现在尤其重要。 11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上专门谈到了新冠病毒的奥密克戎变体。他说，病毒的高度变异提醒我们，我们仍然处在脆弱不稳定的状态中。 Omicron's very emergence is another reminder that although many of us might think we're done with COVID-19, 尽管许多人可能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已经过去了，而病毒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已经有证据显示，现有疫苗的有效性在逐渐减弱。很明显，未来各国都需要在疫苗加强针上做出调整和改良。世界需要一项关于流行病的新协议，一项全球应对计划。世卫组织的立场仍然是，在风险较低的国家健康成年人注射疫苗加强针之前，所有医疗人员、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必须能够先接种疫苗。 Omicron demonstrates just why the world needs a new accord on pandemics. Our current system. 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公众，病毒传播的越多，发生改变的机会就越多。只要病毒在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继续传播，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突变。但是这并不说明人类在不断变异的病毒面前束手无策。 We know what tools work. I mean, we know vaccines work against preventing severe disease and death. 我们知道什么工具有效，我们知道疫苗接种可以预防严重的疾病和死亡，我们知道口罩会帮助阻止进一步传播。我们正在努力支持各国根据情况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比如人口情况、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关系、政策推行力度等。这些反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病毒在不断变化，一旦开始传播，并不意味着它会一直以这种强度传播。因此，抗疫措施和应对方案也需要不断调整，不仅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计划，而且还需要尽可能多的在地方层面做出动态灵活应对。 But it needs to be implemented at the most local level possible. 12月1日，在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闭幕式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次强调，新冠病毒不会自行消失，结束疫情要靠所有人做出正确选择。 I call on all member states to choose to remove every barrier to scaling up vaccine production. 我呼吁所有会员国选择共享技术和知识，支持放弃知识产权，为扩大疫苗生产消除一切障碍。现在是我们共同超越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时刻。几十年后，让我们的后人可以从我们手中接过一个更健康、更安全、更公平的世界。 We're one humanity. We have one planet. We have one health. And we have one WHO.Your WHO. 好，听完来自联合国的报道，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点击听听 FM 的资讯页面，找到环球三十分这个节目，便可以点击收听了。明天的这个时间我们再会。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It's 9 a.m. Beijing time.